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好嘢好嘢，今日呢我好开心啊，因为呢我哋个口号呢叫321，咁所以呢就变咗我呢，即係比起啲嘉宾嚟讲呢，我就变咗做細佬啦，就变咗做最后生嗰个啦，所以呢我好少可以咁样嘅，即係呢一度呢最年轻人我，因为今日两个特别嘉宾呢呢个双生呢就一个係叶振棠大哥嚟嘅、 大哥嚟嘅、 一个係李隆基、 二哥， 二哥，咁我暂时做住三哥啦，咁但係其实呢仲有个大哥大，一个係胡枫嘅收哥，收哥今年啊几多啊，九啊几啊， 犀利啊。 Joe Junior 大啊，抑或 Johnny 大咧？ 应该我大啲， 你大少少啊。但系 Joe Junior 咧，可能 入行 早过你啊。佢唔知 早好多， 早好多啊！佢唔知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中已经系录紧唱片。 总之我记得我过嚟香港读书，过嚟香港嗰时已经听到佢 Here's a Heart， 哇！即系已经红咗啦。 我小学未毕业，我已经听到佢 Here's a Heart。 啊，系真系真，我更加细，因为我系听我哥哥咧，即系。佢哋買埋嗰啲咁嘅 magazine 咧，佢以前真係有噶，好蓬勃噶，即係有本有一兩本嘅，就英文嘅，就講本地樂壇嘅，咁、一定係有 Joe Junior and the Side Effects 啊啲咁樣，已經好 hit 咁，因為佢 靚仔， 佢好似差唔多中學未畢業，佢就已經入行嘅，咁所以咧，你哋四個加埋咧，點解叫321咧？你講嚟聽下，點解叫321啊？你口號嚟噶， 大哥你講。 即系我哋四个加埋嗰啲个年龄啊，系321岁。 大家嗰啲除数，如果叻啊叻咧，即系平均都唔系少嘢。 喂，我相信都可以列入呢个健力士大全。 好似听闻佢真系申请， 系啊。 如果申请就四个人一开演唱会就，啊，譬如披头四啊，都唔够你嚟啦。 啊，冇错。 因为披头四而家散咗啦嘛，系咪啊？咁啊，但系咧就以四个计咧，又是本地乐坛，肯定系健力士世界大全， 绝对啊。 咁但系咧，唔系话。年纪大就叻嘅，而最主要咧就系因为系以我咧，我即系做最细旁边学啦，即系做咗 DJ 咁耐咧，即系我非常欣赏咧你四位咧，就喺呢一个歌影世界啊，全部咧都冇停过，基本上你四位都冇停过噶。 哇！我嗰日同阿 苏， 我同阿苏哥倾偈， 系啊系， 佢入咗行70几年， 系 佢1951年。厉害啊！ 佢最犀利啊！我成日都即系真系好佩服嘅，又一路讲笑啦。 系， 因为我问佢你拍过几多出电影咧？吓，即系以前我哋所有电影都系睇到胡枫，晚晚都睇到佢，即系走唔甩嘅。咁但系咧，佢好奇怪噶，我冇见过佢做配角噶，肯定就冇话即系，譬如以前周星驰啊， 似乎系， 就系周润发啊，全部都做过跑龙套噶嘛，即系做过 Kelly Fair。 好似佢一出嚟就系主角嚟， 直情系，佢都莫名其妙，即系点解一出仲要配一个，我唔好记得一个大明星嚟嘅，即系唔知系 蓝红， 唔系又唔系蓝红嘅，好似甚至乎唔知系咪红线女，唔系红线女，即系总之咧系 总之好 系好大嘅，即系一出嚟可能配白燕啊嗰啲咁样嘅，即系总之系影后级。哇！哎，真系收歌真系，即系所以咧，即系抵佢嘅。所以到咗90几岁咧，今时今日咧， 第一样咁精灵喎。 你哋两个一叫佢出嚟，话喂，嚟我哋演唱会，佢即刻 系啊， 冇问题啦，我行过嚟就得。 二话不说啊， 你搵车接佢，话唔使，我行过嚟得啦。我行到行由几多岁啊？由廿岁行到九啊岁都系咁咯，系咪？ 好嘢， 咪真系好嘢。今日咧，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即系讲咗咁耐咧，就因为系叶振棠同埋李隆基咧一齐呢个双生一齐嚟咧，我就即系做小弟做细路。咁咧，但系我就好中意咧，就同你哋一齐。唱歌啦， 系咪啊？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哋嗰啲经典金曲咧，即系已经系包围咗我哋香港嘅乐坛咧，成 Johnny 有冇五十年啊？ 超过五十年， 你又超过五十年。如果连埋英文歌，你超过五十年啦吓。 系连埋英文歌系， 即系中文歌都识唱紧。 总之我系69年入行。 哇，69年六字头吓死人啫，因为人哋都未出世啦，六字头啊，真系好。 我小学未毕业， 系啊，真系厉害。好啦，咁我就要。即系掹车边掹住两位大佬咧，一齐唱一下呢啲一齐我哋香港人成长嘅歌啊！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因为我都系听呢啲歌播呢啲歌大。 系 阿边时唔该你啊，同阿坚。 心间，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水声轻说牵挂，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奔上已斑斑。 哇！呢、一个大地恩情嘅版本咧，真系珍贵啦。多謝你哋兩位咧，即係受埋我玩，雙生就突然變咗三生有幸因為即係，但係因為我從來冇聽過咧，係三個人一齊唱呢個歌嘅， 獨一無二啊！ 獨一無二啊！一係就關正傑，一係就葉振棠嘅啫，係咪？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個感覺好好嘅，因為咧，所謂嗰個內容咧，講大地恩情，而家我哋中國嘅地大咗好多，即係個感覺嚟，地冇大到，但係咧。其实个感觉系咪好大？ 提升咗， 真系嘅，即系个胸襟啊，尤其是个胸襟咧，对于全世界嚟讲咧，系阔咗好多。咁所以咧，唱呢个大地恩情嘅时候，我都有啲感情嘅投入啊。咁啊，最难得咧就系同阿叶振棠啊，同埋阿基哥李隆基咧一齐唱咧。嗱，我讲真嘅，即系有时咧，譬如咧卡拉 OK 啦，嗱，你一齐唱歌咧，好多时候都会抢咪啊咁。诶，唔紧要啦，有三支咪、四支咪咁啊，咁啲人咧就一齐唱噶咯。咁一齐唱咧，梗系有啲咧唔系好协调。有冇试过啊？阿 Johnny 有冇试过？即系喺卡拉 OK 咧，啲人咧即系抢住咪咧，大家都系唱嗰个音嗰几句，但系咧。梗係有啲唔係好啱音，有啲唔好啱拍子， 正常 咧，係咪？係呢個正常嘅，呢個正常嘅。但係今日咧，就好唔正常啦，因為咧冇人會走調，冇人會走音，啲咁多都冇嘅。咁所以咧一唱起上嚟咧，但係咧 好紅壯， 好紅壯，同埋但係我又覺得咁啊，好難得嘅，我未試過嘅，同你兩個一齊咁樣唱。但係因為點解咧？其實如果你聽翻慢慢，如果錄低嚟聽啦，明顯地聽到三個人唔同嘅聲音，但係又融埋一齊。 Yeah, 有冇咁嘅感觉？ 有 有啊！又听到你条机，又听到叶振棠嘅，又听到自己嘅，啊，好得意嘅，又唔系斗大声嘅，我哋吓，咁啊，咁啊，即系最佳拍档啦。 再嚟，我哋玩一只歌俾阿 Albert 插入。 好啊， 系啊，好啊，或者阵咧， 谂 突然间我唔知咩歌噶，我突然间铲入嚟嘅，又铲入嚟， 冇问题，好大嘅惊喜喎！ 即系演唱会，如果系做到咁咧，即系连嗰个主角，你哋两个主角都唔知咧，咁又好玩啦。系咧，观众都有。即系好突然间个 surprise 咁 yeah, 好啦，喂，唔好讲咁多嗱，大地恩情之后咧，分开啦。即系我哋最渴望嘅歌咧，嗱，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 嗯 哼，唔好意思，嗱，我咧就识咗你哋咁多年咧，即系 ask for 一样嘢，就系、是、将你哋啲最经典嘅歌，大部分啦吓，唱唔晒嘅吓，一个二千靓歌都全部咧如数家珍咁样咧吓，我点咩歌你就唱咩歌，得唔得？得唔得？ 系啦，唔提嘅。 好啦，叶振棠。 系， 哇！我谂唔系，我特登讲呢个名字停一停，等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喺度讲好多歌名字，我听唔到啫，虽然 系， 但系咧，但系咧，但系估到嘅，估其实系估唔到，因为咧撞到乱晒龙，因为有啲话，哎呀，喜剧人生，哎、大女群英，哎，哎，走边度自救，啊，咪南华政治点分家乱咁噏噶嘛， 系啊， 有嘅，即系演唱会就系试过啲咁样嘅，不过唔紧要，我又想你调翻转嘅次序，唱啲新啲嘅，所谓新啲咧。都是呢一隻 都唔新啊， 都系唔新啊，但系比起嗰啲歌系新少少，因为个力量咧仲喺度嘅。 哇，新十零年 咧，呢啲闽南歌真系呢一隻闽南歌真系爆到真系狗晒彩。 系啊， 广东版梗系 Johnny 啦，《大地恩情》之后我哋有《胜利双手创》 啊。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思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思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都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真系冇得顶啊！即系听嗰个咧，都即系两只手咧都握住嘅。我头先真握住个拳头， 真系双手。 系啊，双手创啊，即系直情咧有啲力啊。咁啊，连啲听众咧，我谂起譬如演唱会下边嗰啲咧，大家都即系拳来拳往啊，跟住打到 隔篱， 打到隔篱嗰个。唔系真系有歌曲，有时候有啲威力啦吓。呢啲唔使讲嘅，真系唔使。喂，大家一齐大力嘅，唔使嘅。一堆唱咧，啲人咧会跟住个拍子咧一路咁摇，即系好似睇足球比赛咧，啲人都。即係嗰種瘋狂投入嘅程度啦，咁但係演唱會咧個心啊，個心咧係同台上嗰啲節奏啊、音樂啊，真係打成一片。所以咧，一隻即係可以大家有共鳴嘅歌咧，已經可以引起大家嗰種哇，係洶湧嘅即係嗰種心情。講你哋兩個，你估你哋唱過幾多隻？真係譬如頭先嗰啲叫流行啊，即係好難定話啊流唔流行啊咁，但係所以一唱出嚟咧，大家都識嘅。咁已經係流行㗎啦，因為咧咁多年前啊嘛，如果你能夠留到今時今日咧，嗰隻歌一定咧已經係成為咗流行，甚至係經典， 係 咪 啊？ 係啊。咁啊，譬如阿 Johnny 葉振棠嗰啲即係再經典嘅仲有啦，係咪？即係 一枝姑娘啊， 仲有嗰隻咧， 王俊啊， 係王俊心中情啊嘛，大佬啊，即係幾難得咧？因為阿 Johnny 你自己個感覺點？即係一人哋咧話咧嗱，一個歌手如果你唱咗好耐歌，能夠有一首係代表作，咁就已經一生無憾啦。咁但係你 又， 但係你成渣喎。 都 十几廿只， 咁即系十世都冇冚。 你点个？你咪真系，你咪真系点？ 即系当年 有啲咩感觉啊？ 当年冇谂多嘢嘅， 系咪啊？ 系咪？唱片公司安排录音啊，要录呢首歌啊，咪录咯，就系咁样。 你第一只即系一个唔觉意嗱，你以前英文歌嗰啲就即系好坦白讲系英文市场啦 ，band 市场啦，甚至乎你就算啊 ，New Time Blues 大家都识嘅，咁但系嗰啲歌咧。佢唔会好似中文歌咁， 我呢个肯定 冇可能噶嘛。咁你第一只即系爆出嚟嘅中文歌系边首？ 喜剧人生咯，第一首。 哦，系啊，喜剧人生。你系咪未出唱片已经知道？因为 唔知嘅， 系唔知噶， 唔知嘅， 即系喺个剧播紧啊，个剧。 其实我第一首录就系《浮生六劫》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啦。 咁啊，后嚟唔有。 浮生六劫都好唱，系啦， 惨噶 嘛！嗰日主题曲啊嘛，但系浮生六劫嘅插曲咧就系嘅人生， 就系嘅人生。咁后屘又话，诶，唱埋呢首咯，咁啊， 好似买猪肉搭嚿骨咁样。 初初唔系佢唱嘅， 系啊，所以咪有个，所以咪有个假音咯，系咪啊？ 系 个假音就系咁出嚟。 因为嗰个女仔 key 嚟噶嘛。 系啦，我都知道啊，你讲嘅俾我听，我觉得好神奇，即系 所以呢个世界， 呢个世界真系神奇到不得了。 当时冇谂多嘢嘅， 梗冇，梗系唔知啦。你连作曲即系黎小田又唔知啦，佢都话我依个女仔唱得唔知边个女仔啦吓，即系唱得冇咁理想。不如将嚟你拉埋佢。即系搭嚿骨嘅，即系扫埋咁样，嗰只大爆咗， 反而嗰只爆出嚟， 反而爆出嚟唔紧要。 赶时间咁样嗰阵时嘛，话哇出街有套剧，大佬你 系个女仔都仲未唱掂， 做咩？咁啊，哎，不咁嚟啊嚟啊嚟啊！咁你唱片公司咧，嗰时我就开啱啱开始录广东歌， 系 EMI 啦，系啦。 咁佢唔会嘥钱再录我嘅音乐， 系啊。个音乐系女人音乐嚟。 试一唱唔唱到啦，咁我 咁啊形成咗你叶振棠嘅即系代表作就系嗰个假音啦。 咁上到尾嗰度先就知道咁高啊嘛。 哇，一阵系啦，好高得滞。 点收科咧咁？啊，不如我试下唱英文歌咁啦。你知我唱惯 break 啲歌啊嘛，我试用假声嚟收啦。即系咁样 黎小田话 OK 试下咁啊， 错有错着， 错有错着，即系成为咗即系经典嘅假音添。咁啊，所以一阵间咧，我哋二千靓哥梗系要你唱喜剧人生啦。不过而家咧唔紧要啊，嚟一只男子汉先，我点唱啊？今日负责 啊， 李隆基代表作。 应该将重任多，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底处是南而看，永不怕浪。大丈夫，大丈夫。 和君也要是闯闯，是闯闯。默默追，默默赶，默默地去干，和谁输，和谁输，那么好凄伤。豪情浪，豪怀壮，哪怕对刀枪，对刀枪。唯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炎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地去干，男儿汉，男儿汉，意志要坚干。魏和坤，魏和坤，也要是闯闯，是闯闯。默默追，默默赶，默默地去干。和谁输，和谁输，那么好凄伤。豪情浪，豪怀壮，哪怕对刀枪，对刀枪。唯凭良心，青草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炎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侦破一宗利用远洋船的走私案件，货值大约15亿，是海关有纪录以来最大宗走私案件。拘捕一个45岁男子，扣查15个货柜。海关今个月13号在葵青货柜码头发现有远洋船经新加坡走私货物到内地，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电子产品、贵价食材、餐酒、唱片和受管制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值15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根据基本法，香港公务员必须要是香港永久居民，所以特区政府绝对无意在公务员方面输入外劳。至于早前宣布放宽到大学3年级学生可以投考公务员的措施，部分职系已经跟随，其中见到纪律部队职系的投考人数增加。他相信有关措施对政府网络 人才、規劃人手，又或者有志服務香港的青年能夠早日得到確實前景，都是有幫助。楊何培恩今日率領超過20個高級公務員到北京的國家行政學院研修，以及到浙江考察。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的調查發現，除了政府母嬰健康院或者學童保健視力檢查，只有70%受訪小學生家長曾經帶仔女驗眼，當中近一半在首次驗眼的時候出現近視，其中20%已經達到275度。協會在今年3月至4月向超過290個小學生家長進行問卷調查，37%受訪小學生家長的仔女有近視。協會認為母嬰健康院或者學童保健視力檢查未有檢視和記錄遠視、近視和散光問題的度數，促請政府及早在基層醫療藍圖制定兒童近視控制政策，並且資助全港學童自三歲起每年接受綜合眼科視光檢查，由同一個視光師長期跟進兒童視力發展。日本东京 JR 山手线列车有一个男子持刀引发混乱，3人受伤。警方当地下午接报话，在山手线新宿站的列车里面，一个男子持刀，乘客慌忙离开车厢。日本放送协会话，这个男子相信是外籍人士，被带到警署。他说自己是厨师，当时放工回家，他用毛巾遮住把刀，他睡着觉的时候把刀跌了出来。东日本铁路公司说，列车驶入新宿站之前有乘客按车厢的紧急掣。消防部门就说，疏散期间3人跌倒受伤，列车服务暂停大约20分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出以学生为本的原创音乐剧《钟声传奇寻与觅》，作为英文科老师连峰在当中怎样带领他们呢？ 初初我们构思的时候，我们很想今次的音乐剧是对同学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在制作过程我们老师都很放手，给学生空间去运用他们的创意和他们解难的思维去做这次的制作。除了是慶祝120周年之外，一開心呢，我們見到同學之間有互相學習，和我們見到很真摯的友誼。我們都希望這個音樂會裡面，觀眾除了可以欣賞到我們學生精湛的音樂表演之外，亦都可以見證到這個是聖史蒂凡的同學和老師上下一心努力的成果。 兩位年輕學生作曲家莫君仲、黃千順在製作《Lost and Found》當中有什麼得著呢？ 這一套音樂劇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由作曲、填詞、劇本和戲劇指導全部都是由學生一手包辦。作為這一套音樂劇的其中一位作曲家，我學到很多音樂知識。另外，我們這一套音樂劇很開心可以有現場的樂隊伴奏，去增強個現場感，被觀眾身臨其境， 亦都俾我哋乐团嘅团员有喺乐队前演奏呢个咁难得嘅机会。 我哋嘅音乐剧讲述中四嘅女主角尝试寻找人生目标，最终喺迷茫之中，透过真挚嘅友情揾到一丝曙光。 圣士提反书院及附属小学120周年音乐会，7月1号、2号晚上7:30喺西九戏曲中心大剧院公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山依旧，往昔青葱， 谁细数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风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诗 爱之火都因这歌， 日月光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歌声心里轻按摩。 这首歌呢就叫做一首老歌，两位有没有听过呢？ 我第一次 听啊， 我都第一次听， 第一次呢、啊、因为其实呢、哦这首歌是原创的，叫做一首老歌，我觉得个歌名就很好。因为为什么呢？我在我的心目中呢，即是我唱了这么久歌或者播了这么久歌，老歌是唯一一种歌呢是永远不老的。 这个绝对 是吗？ 但是我另外一种讲法，我不会称呼它为老歌。 即是因为 我会称呼为经典。 没错啦，因为我们就不兴叫老歌，但是呢在台湾啊，甚至有些在外面他们惯了就用老歌来叫做 Oldies。 Oldies 英文都是老歌嘛。但是我们叫经典歌。其实呢你说得啱啦、老歌即是经典歌。 没错。 经典歌是永远都 不会衰退的。 咁其实人都是一样啦。 Yeah. 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大家头先听完佢唱系咁咦，唱翻两只歌俾你咧，已经真系唔好话，我唔觉得就咁用宝刀未老啊，根本把刀好似越嚟越利咁啊。 之后 点样搞嘅咧？你两个点样搞嘅咧？因为 Johnny， 你喂起大佬，你真系叫大佬喎，佢哋年纪都唔轻噶咯，咁都咁劲嘅咧，仲系你点练气啊？点样练啊？ 我咪日日练啦， 日日唱噶， 曲不离口， 曲不离口，咁犀利， 即系唔可以懒啊！即系你要成日练先可以 keep 住个状态。 系啊， 仲有佢，我知佢啊，因为我成日佢上佢个， 上佢系 OK， 买咗好多啲健身器材。 哇， 跑步机， 跑住嚟唱啊， 一路跑一路唱。 我知啊，知佢搞机，不过咧佢就唔系搞跑步机喎，佢搞嗰啲咧， 有跑步机嘅佢， 系搞跑嗰啲咧，即系录音嘅，录音嗰啲机。佢好中意录音嘅，咁佢成日喺屋企咧就即系有一个 studio 咧可以录唱片嘅水平， 直情自己出嚟嘅。 咁第二样嘢咧，你哋两个都系搞机噶啦，尤其是阿基哥添啦。 冇错，我最中意搞机， 机会飞嘅， 专搞系我仲要飞嘅，真系搞到飞起。 系啊，真系搞到飞起嘅， 搞到飞起，嗰啲叫做咧就无线嘅 无 遥控遥控飞机， 遥控嘅。 佢嗰啲遥控飞机唔系不同。 同小可啊，大佬，我揦埋都有幾廿萬一隻啊！ 即係即係唔係話 話話話唔好咁大，唔好吹到咁大，唔好咁吹咁大。 如果唔係，真係一跌跌落嚟啊！真係肉都痛啊！真係咁啊！但係其實咧， 身痛啊，肉痛。 不過阿李隆基咧，真係已經搞機搞到真係飛起，因為我哋心目中搞模型飛機，以為我哋細個嚟砌嗰啲模型，唔係真係同真嘅一樣，然後飛上天嘅。 係啊， 即係嗰啲用咩機器啊？咩內燃機啊？ 佢直情唔系内燃，直情系同真嘅喷射引擎嘅个原理一模一样。 喷射 系啊， 点喷射啊？ 佢都嗱真嘅喷射引擎要烧火水嘅， 冇错。 我哋咧都系烧火 水，真系 噶，只不过将佢个体型缩细咗咁解。 咁个动力喺边度嚟嘅？点会喷射？ 唔系佢直情一个引擎系烧火水做喷射嘅，好大推力噶， 好大声嘅，所以 好大声，好嘈。 哇， 系啊， 咁那个飞机系咪即系仿真啊？几多比几咁样照做噶？ 亦都有啲即系，譬如你睇你自己嘅中意，譬如你中意，我哋中意系将啲像真机，即系将佢缩细，譬如1:3啊，真系噶，有啲 1:3咪好大噶， 好大噶，我哋嘅会长有1:3噶， 1:3咪前六七尺咁长噶，可能 再大少少，个人坐咗落去噶啦， 系啊，冇错，哇，有啲咁噶，我真系未见过， 未见过，可以带你见先， 夸张， 我真系喺图片都见过，哇，成个7:4咯。 哇！真系啊， 好大架， 照例咁样飞上去，咁咪即系话又要，虽然咧就冇真跑道咁长啦，都要咁上下跑道先起到飞 嘅。冇错，我哋都有一条好长嘅跑道嘅。 喺边度嚟啊？ 喺元朗 啊！喺元朗 啊！系啊！ 哇！咁咪要诶，即系你整平佢都唔系少嘢喎。 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政府啊，就支持我哋呢个活动嘅。咁当然啦，亦都即系回馈呢个社会咧。 社会系， 我哋亦都系开放俾啲 公众一齐用， 你有咁嘅需要，咁同我哋申请，我哋认为 OK 啦，大家 即系你哋咧有个会咁样咧，就做条跑道出嚟， 系啦， 咦，即系如果讲起上嚟咁啊几好玩喎， 其实 真系几好玩， 其实真系可以造就咗好多啲航天嘅发烧友， 尤其是啲小朋友啦， 甚至乎佢哋第日大个咗之后咧， 系啦。 真係可以喺呢個方面去發展。 去發展啊，係啊，真係自己考機師牌啊。係。好多都係因為由細個開始咧，即係譬如話你電視劇都係啦，嗰個電視劇叫做《衝上雲霄》， 係啊， 就已經係令到好多年青嘅小朋友咧， 喂， 我但是啦，立志就飛上天。 冇錯啦。 而家咧嗰啲都係㗎，嗰啲航天員咧，我哋中國航天員都係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已經係立志 咧。你一定有咁嘅興趣。 即係我有個人生目標就係。飞出去外太空，哇！点知原来真系有机会 嘅，系啊， 估都估唔到。咁啊 ，Johnny， 你自己成日讲话，我都成日要玩嘅，以前不过咧就眼睇唔清。 系啊，咪望我，因为我视力差嘛。 系咁点咧？ 我得你哋嘅1/10。 咁如果你放架机飞，你以前都有玩呢啲模型机噶？ 机嗰啲我系玩唔到啦，因为要一定要视力好。架飞机飞咗上去咧，你系靠自己嘅视力睇住架飞机。 冇错，冇错。 咁后嚟原来最近呢几年咧，兴嗰啲航拍啊嘛， 系啊， 航拍就睇个 mon 就得噶啦。 哦， 咁嗰啲我就可以玩到啦。 系啦，即系唔使望上天嘅， 根本望唔到啊，飞上天好世界啫嘛。 系啊，好世界，跟住咧， 佢见到佢噶啦。 佢就反而有一个 mon， 个 mon 就系佢嗰个飞机嘅即系主观嘅视力。 冇错， 佢见到乜就你见到乜。 系啦， 哇，咁啊仲好玩。 系啊，直情当自己系揸紧真飞机咁样嘅。 佢嗰个 camera 咧，可以有啲360度转可以。 哇！即系仲犀利过真人咧，即系我哋都即系我哋唔系猫头鹰啊嘛，转唔到360度噶嘛。哇！咁啊，真系呢啲真系好有兴趣。不过而家咧有好似有啲条例限制啦， 要 攞牌啦， 要攞牌啦。 冇错啦，其实 因为有啲人将佢非法用啊嘛。 冇错，系啊，因为乜嘢都要攞牌嘅。我哋喂，迟啲可能唱歌都要攞牌噶啦。有咩咁出奇啊？系啊，即系譬如话，即系有人谂过噶。譬如以前咧喺行人路行，即系旺角行人街咧，咁啊个个都话喺度唱歌搵食啊，咁啊搞到咧就即系。比較嘈啊，咁啊，即係好多人投訴啦，即係附近嘅居民。咁啊，即係有人即係諗過就係，不如咁啊，你唔好而家都仲有好多嘅。我覺得譬如我有時跑下步咧，哇，點解突然間咁好大聲咁唱歌？有啲播啲即係直情用嗰啲擴音器咧，播到咧真係方圓成，即係可能有幾千米都聽到佢哋啲聲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咁咧，好聽就 OK 嘅。但係你知啦嚇，好難控制噶嘛個水平。 同埋咧，我覺得都係有少少騷擾嘅成分嘅。你咁 係啊， 你任何一種音樂都有人唔中意嘅，好得意。 唔係點解？我成日都諗啊，點解如果你咁中意唱歌？ 点解唔翻屋企自己开尽都冇所谓啦？点解一定要喺个街嗰度播到咁大声咧？ 咁佢好可能需要多啲人去留意佢咧。 所以我就系话，不如搞一个攞牌制度。 好， 等阿李隆基同阿叶振棠做评判。 好， 我哋搞一个中年。中年街唱好声音啊！咁如果你喺街度唱咧， 考官 系啦，系考官唔系评判，阿志廷做官，咁啊一定要经过你哋两个咧，然后考到咧先至可以。哎，我有个牌挂喺度，我就可以喺街嗰度唱啦。起码咁样即系唔会扰人啊，好听噶嘛。 呢个绝对啦， 好嘢，好嘢， 好， 好，而家示范一下先。 好， 我哋而家喺个，咦？以前嗰啲避风塘都有呢啲花艇小英雄噶，因为咧我哋去避风塘咧宵夜咧，真系有个艇撑埋嚟啦，有人唱歌同埋打洋琴啊咁样噶。 系啊， 记唔记得铜锣湾嗰度有冇去过啊？叶振棠， 好似去过70年代， 系啦，有直情有80年代都仲有嘅。啊，而家就变咗玩嗰啲水上电单车啦，就系嗰个位啦。咁啊，直情咧又有炒蚬食啦， 系 有烧鹅粉啦。咁啊，一路食住咧烧鹅奶粉咧，一路听歌， 系 另外一番风味啊！ 一番风味啊！花艇小英雄， 年轻的小伙子每爱谈梦，我有才为谁用？受够了屈够了愿放松，管他吉与凶。善正的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忧惊醒少年梦，叱咤一失意天生不有用，游龙谁愿困浅水中。年轻的小伙子每爱谈梦，我有才为谁用？受够了屈够了愿放松，管他吉与凶。成长中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忧惊醒少年梦，叱咤一失意天生不有用，游龙谁愿困浅水中。 啊，啲武侠剧啊，或者啲文初装啊，嗰啲电视剧嗰啲主题曲咧。真系，你咪有冇问一问翻阿辉哥啊？佢哋点解咁鬼短噶啲歌啊？一阵间就唱完嘅，唱几句咁就算嘅咧？ 冇计啊，因为点解咧？电视剧咧，佢主要系播呢个剧啊嘛。 系啊， 你嗰只歌唔可以太长，长得就 因为长咧就系啲剧唔使做， 佢要就嗰、那个就嗰个片头啊。 系啊，系啊， 系 就个片头，因为咧最重要就是真系咧个片头就系嗰只剧嘅精髓。咁然后咧只歌咧就衬起佢，唱晒嗰个内容出嚟咁仔。咁然后咧嗰个片 MV 咧就真系好精彩嘅，即系将嗰个剧最精彩的部分咧。就全部咧就跟住只歌咧，就一路咁样去播出嚟，好嘢好嘢，即系呢啲咧，即系我哋以前差唔多香港创作噶啦，即系而家所有全世界嘅嗰啲边有片头有只主题曲咁样嘅，冇，因为外国戏都冇噶，外国啲片都冇噶。即係有，但係唔係好似有隻主題曲咁樣。 佢哋失敗啦， 唔係佢學到我哋啱， 係嘛？ 教佢哋咯， 跟我哋咧。而家開始 咁，而家即係以前香港差唔多可以好多嘢原創嘅。咁呢只叫做《花艇小英雄》啦，電視劇嚟㗎。 電視劇 邊個做啊？ 董偉 係啊，哇！董偉真係功夫大師， 功夫大師。 咁佢又係除咗以前係演員啦，又打得啦，梗係。 而家又靚仔咧， 靚仔晉身咗好多年咧，就做美，即係呢一個武術指導啦。嗱，設計嘅武術嘅導演啊，咁啊，電影方面就發展咗好耐啦。花艇小英雄，咦？我以為花艇咧，花艇唔係嗰啲，即係我睇親嗰啲文初裝都係啲女士喺度，好靚咁樣喺度彈緊古箏啊咁。 係啊， 點解有小英雄喺上面咧？ 咁好可能咧，因為你需要有人保護佢啲，全部都女士唔得。 噶嘛，咁弱柔弱，有人恰佢点咧？ 系啊， 搵个小英雄喺度， 系咪真系咁噶？你真系，呢个戏班小子咧就真系，我觉得你哋两个嗰啲歌咧，每一只歌咧都令我哋谂起好多，即系少年时代嘅回忆。睇呢电视剧大噶嘛，我哋 系啊，又轻松， 又轻松愉快，我都想唱。 好， 哒哒哒滴哒哒，嘿。 和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本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翻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和福得失睇开啲，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本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恃，赢得几多次。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分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动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嘿， 哇，呢只全场呢一齐嗰啲演唱会啲观众一齐咧，一定戏，系咪次次都系咁噶？ 系 啊，系咪次次都系咁噶？你差唔多都唔使话 戏住大， 系啊，一齐好劲噶，其实几千人一齐戏咧， 系啊， 真系哇，嗰种 好震撼噶， 嗰种震撼力噶，即系唔知点解咧，就会好齐噶，即系冇人会话嘿嘿，咁咪冇人错噶，好嘢，所以音乐咧就真系好有呢个感染力量，同埋咧就可以令到大家个心咧好齐心嘅感觉，因为嗰啲节奏咧喺个心啊一路咚七咚七噔噔噔噔噔好，即系以前啲辉哥作呢啲歌咧，真系好知人心噶，佢真系佢就又好得意喎，同阿 Johnny 差唔多，可能佢讲嘢仲少过 Johnny 几倍， 啊少好多添。 有冇、即系好多人咧， 佢都唔讲嘢。 其实香港人咧，唔好话咩，好少人听过顾家辉讲嘢系咩声。 佢成日都系尖叔讲讲错噶嘛， 讲晒啊，讲晒咁就系9.9，剩翻0.1。啊，阿辉哥，你话系唔系啊？咁啊，系啊，咁啊完啦，咁讲完咗啦，两个字。咁啊，大家 Johnny 都系虽然咧话少讲嘢，但系如果同佢倾开偈咧， 系啊，都好多嘢讲噶， 好多嘢讲嘅，即系因为佢历史悠久嘛， 冇错。 咁啊，好多呢啲咧喺乐坛一路成长咧，即系由打 band 一路至到唱呢啲，真系同阿 Johnny 倾偈咧，今晚都可以噶啦。 嗯， 只只歌我点嗰啲咧，都有个故事嘅，吓、啊、都要有个记忆喺度嘛。 咁多唔少都有啲， 梗有嘅，吓冇理由无端端唱完乜嘢都唔记得晒咁样，因为回忆咧好难得嘅。每人的回忆都不同的嘛、即是譬如你说不过譬如李隆基和叶振棠唱的那些歌呢，即是坦白讲我都好即是羡慕你们。 多谢。 因为你每唱一只歌如果很流行呢，它其实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你未必数到、你也都不是很知道。好像 Johnny 说、我入行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那只歌我怎知道会流行到咁？ 真系噶，Who knows？ 真系 系啊，要谂系啊，要 谂 咯。 冇谂一样嘢嘅，其实真系 冇谂。 录嗰阵时冇谂， 但系出咗嚟之后会唔会有啲兴奋咧？即系出咗嚟话爆晒咯，知道咯。 当然系开心嘅，开心。 系啦，好啦，不如咁样啦，我哋即系能够咧，我今日请到阿叶振棠同埋李隆基翻嚟呢度聚旧咧，我哋唱多一只歌， 好 就系送俾远方而家咧有啲地方。开始冻 落雪， 再迟啲就落雪。 系啊， 落雪点嘅有咩问题咧？其实系冇问题嘅。

吻，持住强心一针， 放心 牵手到尽头，此心不改变，分享珍惜情感，刹那时间快闪活留痕，有你的诗亦最真，全情常在为终生快乐，牵涉结局成妙运。 真系要再次多谢啊关谷莹啊谷姐啊，咁头先最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上半部分咧有一首叫《一首老歌》啦，我哋倾过啦，同埋呢一首叫做《珍惜情感》咧， 系 即系都我有幸咧可以同阿关谷莹一齐唱合唱，虽然咧呢歌唔系话播好多或者好流行嗰啲嘅，亦都唔系剧集主题曲，但系咧。其实想起你即系我自己就好珍惜啦， 好靓喎！呢首歌 珍惜情感系全纯即系原创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我自己少年时代都系听阿谷姐即系关谷英嘅声音，所以咧我同佢头先啱啱再听翻咧，即系好多回忆同埋好感动，即系因为佢把声音咧系我哋香港即系乐坛嘅一把即系 经多得嘅 经典嘅声音嚟嘅，即系有一种亲切感同埋有一种。一种归属感喺度，点解咁讲咧？因为佢以前开始，佢未正式自己话，我系关公，我唱咩主题曲之前咧，已经幕后代唱好多歌，即系同 TVB 好多幕后代唱。咁最自己咧就代表作就梗系狂潮啦，哇，系即系一只歌已经嘅，即系哇， 系啊， 全香港即系轰动啊，咁啊个剧又犀利啦，嗰啲主题曲 观众都发狂。 系啊，咁啊，但系头先只嘅珍惜情感同埋一首老歌咧，点解我会同关谷英一齐唱咧？就是、当年咧，阿谷姐咧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咁啊好一段日子啦。咁啊，然后咧佢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有幸话，我最中意就系咁样，我就邀请佢同埋张德兰一齐咧三个，就做咗个演唱会。 系 咁又系啊，为咗做演唱会咧，就跟住咧，我哋会作一啲歌，就 是、 全新作嘅。 系 咁诶，一首老歌就系请郑老师写词啊等等。咁所以变咗咧就呢啲，尤其是而家谷姐就好少肯唱歌啦， 唔肯添啦 吓。咁即系好少出现啦。咁即系呢啲真系好珍惜。所以只歌咧啱晒，我就自己好中意呢一首叫做《珍惜情感》。亦今日一样啦，可以同阿叶振棠啊、Johnny 同阿基、李隆基。我哋 珍惜嘅，真系要珍惜。 我真系好珍惜呢样嘢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喂年纪大就要做咩，唔系咁嘅意思，而系Johnny 头先讲过，我唔好记得，你话1960几年入行话。 六九。 六九，喂，啊，李隆基，你啲算术快啲喎。 系。 二零二三九减一九六九几多年？ 五四。 你有啲咩而家？譬如回想，唔系话而家要埋单啊，而系即系唔使噶。你要咁唱落去嘛？但系而家有咩感觉嘅咧？想 即系觉得自己好运咯， 系咪啊？ 即系能够，即系当时又即系当时又冇乜嘢咁样。 系啊，当时 有歌就录啦。但系而家你回想翻去咧，哇！真系我觉得自己好。好好运气，即 系 可以唱到咁多嘅好嘅作品。 咁都唔系嘅，你如果唔得嘅话，俾你唱一只就收工啦嘛。 嗱，两样啦，两样你讲得啱啊。李隆基就系话两样啦，就系话，所以运咧就唔系话净系个人行运，而系嗰个成个乐坛嘅潮流啊。 系 个潮咧就系话，哇！你一入行唱丽的嗰啲先噶嘛。 丽的 入行 即系中文歌，中文歌啊，中文歌系靠即系诶戏剧人生。丽的咁你点知道丽的嗰啲剧？即系如果你唔好运，即系譬如你唱歌好叻啦，你好啱唱呢啲歌，但系丽的嗰啲剧唔得， 系啊， 咁你又冇噶咯，你冇咗戏剧人生噶咯，又冇咗浮生六劫咧，后来嗰啲冇埋。 若然嗰个女仔唱到嘅话，你都冇唱埋。 好啦，咁就算啦，又过咗呢关，嗱掂咗，即系行上第一高楼。第二高楼你就跳去 TVB， 以前系咁嘅，即系 TVB 都系大台啦。 第二个运咧就系、是啊、我唱完《浮生六劫》咧，《戏剧人生》之后， 未完啦、 啊。突然间电视台要我签一个约喎。 哦，即系 唔系 咩约？ 唔系艺员喎，又唔系歌星约。 边个系艺员约？ 系 明星约？ 要我都唔系， 都唔系。 即系总之唔准过隔离台唱 嘅。唔系，总之嗰个约唔理佢，唔理我， 唔理 咩？ 你同我唱六套剧。 哦，签六套， 签六套， 丽的 啊， 歌星约， 即系呢个丽， 唔系歌星噶， 唔系歌星嚟， 唱片约， 就系 唱 主题曲， 哦，主题曲约， 哇，未听过呢啲啊，即系以后 TVB 都冇呢啲噶，即系哇喺话规定你唱六只主题曲都系你要立晒， 唔系咯， 真系好难得噶，即系 唔系套套系，即系佢 差唔多啦， 即系总之系要喺个。过两好似两年啊，唔知一年两年咧。 咁你真系完咗个合约，唱咗六只， 系唱咗六只，我先过。 嗱，里边又有啲咩咧？有啲 浮生六劫啦， 浮生六劫啦， 大内群英 啦，大内群英又跟住有 玉阙太平山啦， 系啦，哇， 两套，喂，你太极张三丰好似系嘛？ 太极张三丰游侠张三丰， 两 句霍元甲，即系主题曲同插曲。 譬如嗰啲找不着藉口嗰啲咧，嗰啲系插曲嚟噶嘛？咁佢又唔计喺个六只里边噶。 总之都系套剧噶嘛。 冇错啦，系啦，佢签剧几正啊！因为剧里边有三十只歌，你就死啦。点唱几都唱唔完啊！咁但系都系好事嚟噶， 系好， 同埋即系慧眼识。 你当时冇乜谂，冇谂多嘢噶啦。 但系点解完咗之后跳槽咗 TVB 咧？ 咁你大家都明啦。咁唱片公司 系 即系。啊！嗰阵时阿丽的电视冇乜综合性节目噶嘛， 系啊， 咁你出唱片， 系啊， 你过咗无线咯，太多机会 宣传啦。金曲有 金曲 有九十样啊， 欢乐 今 宵 系啊， 好多就咩 K 一百又 系 几样嘢， 始终都系大台 啊， 即系收视率都。 咁佢你出唱片，佢咪预宣，即系比较易宣传咯。 系啦，咁所以头先即系讲话，即系所谓运气咧就。運氣是後來的，即自己有實力先啦，咁然後你就啱唱，又要唱到啦，又要過關斬六將啦，真係斬咗六將喎佢。 斬咗啦，係啊， 六將 簽咗， 簽咗六將， 簽咗六將。 誒，一陣間先講啦，越講越長添，大家好多人都忘記咗呢件事，我都爭啲忘記啊 ，Johnny， 你知唔知？你做呢一個電視劇嘅男主角。 记得 嘅啦，一阵间讲啦。你即系等下李隆基估下佢同边个，佢同边一个合作做咧？ 你又要考到 考到你，考住你先。而家我哋要听歌先，听完歌咧，我哋继续都系倾翻下啲往事啊。因为郑棠好少开声讲。诶，呢只歌不如咁啊，阿李隆基嗱，你嗰啲演艺生涯咧就真系。同呢只歌咧， 弯弯直直， 弯弯直直啦，系唔系净系揸支棍啊？今次唔系揸， 唔系噶， 唔系不要银不要金啦， 冇错， 系啊，又弯又直，即系 Beatles 嗰只歌啊，叫做 Long and Winding Road。 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缘在路间， 不再关心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现在路间不再关心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 基你嗰个路途咧，就真系可以，即系演艺嘅路途啊，歌唱事业嘅路途，再加你做皇帝啦，吓，即系做到，即系真系可以写一本书噶噃。 我都觉得 真系得噶，好多料可以写。 前半生咧，真系都几曲折吓， 写极都写唔完啊！吓，真系 好多嘢讲。 真系书名就叫做《中年好声音》，都 OK 嘅。 啊，都得嘅， 净系讲唱歌都讲一本啦，今日讲演戏又讲另外一本啦，系咪？咁啊， 可以出到两本。 仲有一样嘢喎，仲有啊，点止啊？第三本就净系讲走廊歌手啊！ 啊，哇， 嗰个歌书名啊，真系犀利啊！因为里边好多料噶嘛，唔系话净系走几多场啊，边度唱？ 唔系噶， 系啊，好多嘢噶嘛，见到 风声血雨啊，枪林弹雨啊，真系 拍出戏都得， 真系得嘅。 系，即系如果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诶电影又好啦，电视剧又好啦，即系而家好兴嗰啲背景咧，即系有少少怀旧。佢又唔系怀到好旧啊，佢唔系民初啊，佢系怀啲。我好中意睇嗰啲啊，怀嗰啲七十年代啊， 刚刚过去嗰啲， 系啊，即系譬如之前嗰啲《窃听通风云》第三集啊，嗰啲嗰啲讲七十年代，跟住嗰啲背景咧，用嗰啲歌咧就全部都系嗰啲歌啊，咁好嗰啲。 嗰段时间讲真啦，即系其实对我哋嚟讲，真系嗰个感受好大嘅，即系尤其是我哋经过啊嘛，但系嗰段时间即系佢好多嘢咧，同而家咧。又好似好大分別， 好大分別， 好大分別。 而家係要電影電視，喺劇裏邊先至可以拍到翻嗰種。 係啊，嗱，好簡單。你以前淨係呼，即係譬如你揾人 B B 機嘅啫嘛。 係啊， 你而家一諗起個 B B 機，好似好舊好舊。 咩？同埋你講嗰啲嘢啊，啲用詞啊，即係首先乎你簡單到啱啱，即係之前做完嘅 T V B 嘅一舞傾情咁樣啦。咁佢咪有少少懷舊，又唔係懷好耐喎，懷翻八十年代嗰啲咧就好。真系遇到喎，真系見過喎，我哋即係雖然我哋冇投入到落去，但係我哋見過嗰啲周圍啲人真係咁樣。 我去嗰度唱過， 係喎，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日式夜總會啊， 日式夜總會 係啊，好盛行嘅八十年代嘅香港。咁但係我哋咧今日呢兩位嘉賓葉振棠同埋李隆基咧，絕對可以咧，真係唔好話出本書，拍個劇。做晒策划或者编剧，都仲得 啊！两傻大把料，两傻游香港。 咁啊冇嗱，头先我问你咧，你答唔答得出啊？叶振棠其实系做个男主角，演戏啊，唔系唱歌啊，冇歌唱噶。 考应我添，等我谂谂先啦。 同边个合作咧？佢 同呢个 唔系小野啊，嗰个 唔记得啦，真系唔记得。 有 Johnny 你讲啊，你开估啊？ 系当年应该嗰阵时应该大约1982年， 我唔记得几时，不过咧就经时有两个 season 添啊， 系 先系青装， 嗰套系台庆剧嚟嘅， 哇系咩啊？你记得啊？ 台庆剧嚟， 台庆剧， 台庆剧添啊， 初初劲啊，初初就五集。 系 五集咧就系 玩下先嘅， 清装嘅， 即系玩下先啦，就等即系等下，等下 高兴啦。好似话几过瘾，咪整到五集。 嗰个叫做咩咧？叫做扭计双星， 扭计双星。咦？咁你同边个？同边个？ 对面呢个咯。 吓？ 惊啊你！ 奇怪啊你， 口水强啊！ 你即系发梦都估唔到，边唔知边个 idea， 真系佢哋好大胆嘅，竟然吓、啊、我都收到一个咁样嘅邀请咧，我都愕然。 系， 咁我都演过剧噶啦，以前我演过爱情安哥嗰啲青春剧啦，咁、但系要搵我演都唔出奇啊，但系诶边个拍档啊？叶振棠啊，唔系啩？我未，我谂都冇谂过。阿 Johnny 唱歌噶嘛，一路 几得意喎， 得意啊！诶，得意起上嚟真系佢收得， 系 即系竟然系清装，即系当然我哋唔使剃头啦，因为喺啲台庆剧轻松啲嘅。 以前嗰啲就咁黐住， 系啊，黐诶都要化清装啦吓。咁咧就即系我系做咩？我系做陈梦吉， 两个扭计， 系两个扭计啦，陈梦吉啦，总之系即系嗰啲啊，即系好。律师啦，即系做咁啊！哇，几过瘾啊！不如咁啊，开多一个 season 时装嘅， 系 系啊，又系我哋两个，又系我哋两个。我仲记得咧，即系嗰阵咧，有我乜好多都唔记得咗啊！但我好记得，拍呢个时装嘅，佢就成个外景啊嘛。咁喺外景嘅车嗰度咧，喺嗰个 van 仔嗰度咧，因为拍完外景啦，大家都好攰啊。咁然后有两个临时演员，即系叫做好似系呢两个临时演员咧喺度倾偈嘅喎，我当时咧真系我一定要即系做啲，我要即系做影帝嗰啲咁样，即系咁上下啦。我本来即系实在嗰个对话点，我唔系好记得。系、我咁我睇落，咦都好特别呢个人嘅样 子， 即系我又睇佢演戏，即系佢做即系行来行去嗰啲嘅啫。 老人家， 老人家老人二啦，咁咧，然后咧后来真系做咗影帝， 系。 是刘青云嚟嘅， 系咩？ 系啊，好记得嘅我。 呢个我真系 系你唔记得，因为我嗰架车啫嘛，我同佢一齐同一条路翻屋企啊嘛，咁诶即系喺西贡嗰度翻嚟嘅，我哋喺西贡个酒店嗰度拍，咁我就即系时装嘅，咁啊即系玩下啫，我哋两个歌手嚟嘅，咁但系咧以前佢哋好大胆咧，即系利用两位歌手咧去演剧。啊、都冇输到啊 ，Johnny 啊，真系 好嘢啦 ！Good memory，good memory， 因为试过噶啦 ，TVB 其实咧就、几次噶啦，有我咪就好记得有一个剧咧就全部揾歌星。啊，我啦， 系啊， 我有份 啊，你都有份， 有咩有咩系啊？ 啱啱入去 爆趣味，我好记得 系咩？ 神女有心。 神女有心， 我抄翻嚟睇下先。 就系台庆剧嚟嘅， 系啊。 哦，而家可以抄 全部歌星 啊。哦，咁我要即刻抄翻。而家有嗰啲盒仔咧，可以抄翻嗰啲旧剧。 good 啊 good 啊。喂，咁样啊 ，Johnny，我哋作为纪念啦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你知唔知送俾啲同学咧就系咩咧？送块叶俾佢，钱就冇啦吓。 即系送咗叶振棠， 送块叶振棠俾你。我好中意你呢只歌，叫做《这片叶给你》，难得 香港嘅原创作品啊。 系啊，阿罗迪啊。Romeo Dias 所作的一首，有幸可以同你一起分享这块叶的 memory， 真的好了。 这片叶给你留纪念，它可以不断留住秋天，可记起如何在这里分享这个秋天， 会记住秋意像诗篇，诗中有一点留住今天，写到此事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 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免。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还是笑笑望人生百变，还是笑笑笑笑地讲再见，离别了我，但凭手里黄叶一片，回忆起这已有秋天。 此事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变。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扶贫委员会去年未有公布贫穷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委员会认为过去只是以收入去量度贫穷线，有很多不足之处，应该用多维指标去量度。如果今年内能够定出有关指标会是最理想，否则都期望尽可能出年年初公布。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今届政府要做到精准扶贫，随着人口高龄化，社会有不同的需要群组，政府在社福的投放一直增加。另外，孙玉涵早前会见24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营运者，他说精神健康服务需要细致实务，希望做好医社合作，亦都在社区层面尽可能提供适切支援。海关侦破一宗利用远洋船的走私案件，货值大约15亿，是海关有纪录以来最大宗走私案件，拘捕一个45岁男子，扣查15个货柜。海关今个月13号在葵青货柜码头发现有远洋船经新加坡走私货物到内地，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电子产品、贵价食材、餐酒、唱片和受管制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值15亿。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第二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今日有32场比赛，包括压轴的国际公开金杯赛。有本港男子参赛建议说，香港经过几年的风雨和疫情终于全面复常。有本港女子参赛者就说，可以在熟悉的维港和外国顶尖选手同场竞赛，感到兴奋。有市民特登到场观赏赛事，希望复常之后的香港继续举办国际体育盛事，吸引游客来香港。越南总理范明正抵达北京，展开就任总理之后首次访华之行。范明正是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今日起至星期三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嘅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啦。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嚟到最后，袁爸爸嘅死、杨默嘅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呢三件案，到底可唔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环保署为了配合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提升社区回收服务和效率，现在就是分阶段测试这个用物联网技术联系的智能回收设备在本地的应用，推行这个智能回收系统先导计划。现阶段先导计划包括了100个应用点，其中大约70个应用点是设置了智能回收桶，涵盖了回收环保站、大型屋苑、公共屋邨、乡村、大学、政府场地等等。 唔该晒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减废及社区回收嘅李子坚先生。咁你介绍呢一个智能回收系统先导计划，嗰啲智能对我哋嚟讲有咩好处先？ 智能回收系统咧，就可以自动监测嗰个满日程度，同埋自我检测嗰个故障嘅。智能回收桶系满日嘅时候咧，佢会发出信号俾各个管理人员知道，安排收集。另外，佢亦都可以去检测翻有冇故障。当有故障嘅时候，亦都可以去通知翻嗰个管理人员去维修嘅。 哦，原来可以咁样。如果有啲更加实质嘅好处，我谂我哋一般小市民咧就更高兴啦。 以往市民将回收物送到去绿在区区嘅时候咧，就好多时都需要用人手入嗰个积分嘅。咁当我哋推行咗呢个智能回收系统先导计划之后咧，当市民拎啲回收物去到绿在区区或者我哋嘅智能回收箱嘅时候，部分亦都同时配备咗自动礼物兑换机。智能回收箱同埋智能榜系能够自动测量同埋记录回收物嘅重量，直接将数据实时咁上传去到中央数据系统，自动计算同埋储存回收奖赏嘅积分，俾市民用自作嘅形式。在自动礼物兑换机入面兑换礼物，为市民提供回收新体验。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浪又心，得要的没有情，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要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没有情，得呀得浪有心，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日生，要我俩心相依。 划着船大呼吸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脚铃。 划着船大呼吸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 情缘是同日生，有我俩一条心，就好像两角里也是同日生，有我俩一条心。 就叫做彩虹铃，七十年代咧，即系街知巷闻嘅唱到吓， 系啊， 喺呢个上海街啊，弥敦道都喺度彩虹啲人。 广东版本我唱过， 系有广东版噶、 有啊， 唱几句嚟听下，有冇记得咩？ 我今日执得好靓，特别有型，真系特别有型， 真系咁样你作嘅啫系嘛？ 唔系， 真系咁样嘅。 占叔作 哦， 真系 似佢个风格喎呢啲。咁 系 出咗唱片嘅， 出咗一只 DVD。 DVD 哇， 呢 个 演唱会版本嚟、 哦， 我同阿朱咪咪唱嘅、 哦。 我执得好正，特别有型，真系 特别有型。 最弊我袋已清，只剩翻个豆啊 零。我又觉得咧，即系以前咧呢一类嘅歌咧，喺粤语片时代咧、即系譬如周冲女红时代咧，好多呢啲歌嘅， 系啊， 好精彩嘅写得， 冇咁绝屈嘅， 系啊系啊， 以前嘅啲都好文绉绉嘅， 唔系噶唔系噶，佢开始周冲女红时代咧，唔知边啲填词人咁犀利，佢写到嗰啲咧，最多系写咩咧？你知唔知？写嗰啲男仔追女人啊，嗰啲咧，即系一阵间又唔知。哇！喺隔篱有一个好好靓嘅女仔啊，即系专写呢啲嘢嘅。 系 嗰啲填词人都唔知点解专系写呢啲嘅。咁 啊，啲受人欢迎多啊嘛。 系啦，打情骂俏嘢啊，咁样。 我最深印象啊，嗰阵时靓仔啫， 系系 好中意听新马仔邓紀 昌。系啊， 飞哥跌落坑渠，飞女 新马仔咧，新马仔邓紀昌咧就好就唔会讲呢啲嘅，即系邓紀昌就唱过一只就系。咩打十号风球啊？即 系 嗰个内容啫，即系歌点唱唔记得咗啦。咁佢点解咧？话打十号风球就好正咧？咁你知点解咧？佢原来又系嗰啲填词人作怪啦，梗系。咁你写咪？因为咧以前咧香港就冇海底隧道， 系。 咁你亦都咧一打十号风球咧，哇！冇得顶啦， 唔 使翻屋企， 翻唔到屋企， 翻唔到屋企啊，老婆。跟住咧就即系咁样，整个内容就系咁样讲嘅，因为你个天星小轮都停埋噶啦嘛。因为冇得翻屋企咯，咁我喺香港啲，即系嗰啲咁。 其实嗰阵时嗰啲填词人都 好精彩噶， 唔曳嘅真系， 咪全部喺嗰啲韵句。 大家记唔记得有首叫咩 Speedy Gonzales？ 系系啦 ，Speedy Gonzales。墨西哥你 咯， 墨西哥， 我哋街边买嘢，跟住 唔系有嘢包，唔系佢系有嘢卖啊咁样啊。嗰个佢系咁啊，好得意嘅。嗰个唱片公司咧，以前就系即系钻石唱片公司嘅年代， 系啊， 咁佢就揾嗰队咧，就全香港即系最出名嘅英文乐队之一啦。咁 Fabulous Echoes 啊，即系最劲嘅。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唔系佢呢？佢系 Speedy Gonzales 嘅嗰只歌嘢， 系啦。 Speedy Gonzales， 哒哒滴哒哒哒，哎呀，佢又有嘢卖喎！佢揾阿邓紀晨出嚟讲独白嘅， 系啊。 但系咧，邓紀晨都唱咗几句嘅。个特点是什么你知不知 道？不知道， 是走晒音的。不知道为什么特登的。他们一定听到他。 他可能听完哪那个什么什么城啊那个买的士。 未那个夏金城未出现。有牌。 夏金城学他。 等了有牌未出现。但其实邓紀晨呢很老实说他唱歌不走音的。即唱很多那些语片那些。 玩。 但是呢他们玩东西他们的监制就直接特登就拿走音。嚟玩嘅，即系佢根本摆到明，嗰只歌叫做墨西哥女郎， 系啊， 系咪？即系都唔拉更嘅，即系咁。但系咧，佢就讲完中文咧，就人哋唱英文，嗰度系一个即系好西化嘅乐队嚟嘅。 唔系 喎， 我记得邓紀晨都有拉过嘅， 啦啦啦 啦啦啦， 就系呢只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听呢啲歌大噶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唔净止系圈内人啊。 系 咁啊，有时你哋我谂一定成日遇到啦，喺街行过，突然间有个人或者有一对人或者有个太太或者有个婆婆，即系会同你讲：哇，你以前咧唱嗰只歌我好中意噶。又或者系啊，你几时几月几日喺？在咩个 show 嗰度我有去睇噶，你有冇呢啲咁样啊 ？John 有 大把啦， 同埋我阿妈好中意你噶， 系啊系啊，呢个就听到惯噶啦。再迟啲啊 ，Johnny， 我阿婆好中意你啊，系应该啱噶，即系佢阿婆好中意你啊嘛，因为佢阿婆都系七十几岁，系咪啊？咁所以变咗呢啲咧都系。即我觉得是一种褒奖嚟嘅， 系咧，即系耐唔中走一个好十零岁嘅埋嚟影相，会同我 系啊系啊， 哎呀，我妈咪好中意你， 系系啊，即系啲 compliment 影啊，影相影翻俾妈咪，妈咪睇， 系啊，即系变咗全家人咧都对你非常之有印象，兼佢有亲切感啦。 我试过有一次嘅演唱会， 系 咁啊，忽然间咧，我唱完咗之后，有个人啊举起个牌，即系唔系佢又唔系牌。即系写住个字， 灯嗰啲灯啊，是有冇灯嘅？ 写住个字，即系佢要坐得好近。佢话我听唔到噶咁啊，但系佢入嚟睇我个 写住啊，我听唔到嘅。 佢话原来佢已经听唔到嘢，但系佢话我好中意你，我虽然听唔到噶。哇！当阵时感动到都唔知点，忽然间好似冇晒声，即系好似。哇！那個喉嚨好似塞住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有好多朋友咧，真係好想聽我哋，係嘛？尤其是聽阿葉振棠。 咁啊，有時譬如話有啲，即係我都遇好多啦。 係。 咁我都非常之贊成係咁樣嘅。有啲譬如好多失明人士。 係冇錯。 佢睇唔到啫。 係。 佢聽。 佢聽到。 佢聽就最緊要嘛。 所以咧，我哋呢次嘅演唱會咧，就照顧埋呢一班。即系弱势嘅社群， 希望带到快乐俾佢。 即系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即系除咗佢自己，即系你知失明嘅人好难，即系入得到场，系都要需要人，即系正常嘅人啊， 系陪佢哋嚟， 陪佢哋入嚟嘅。 梗系啦，因为如果唔系佢长途跋涉咧，都唔知坐边度啊。咁即系安排好啦。就我觉得呢啲， 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少少回馈呢个 系啦，即系好难话就咁咧。我做善事啊，唔系咁简单，系而系一种情怀咧。 呢个 可能一般做善事嘅都未必知道，就系用身，即系用自己去嘅投入去，一齐同呢个社会融合。 所以好多时即系有啲社团咁啊，譬如 message 我哋，喂嗱，我哋几时有啲咩活动，可唔可以过嚟唱一两只歌？我会去嘅。 系啊， 嗱，好似廿，好似过两日咧，我又去一个弱势社群嗰度， 系啊， 佢叫我唱两只歌，同埋派种， 系啊， 去， 对唔住啦，系啦， 去 就系，系，咁啊，其实即系能够依然有人要求咧，我哋觉得都好满意啦， 系， 即系自己都有嗰种嗰种感情喺度啦， 冇错，冇错。 畢竟即係阿葉振棠就喺度個圈度五啊幾年，李隆基 我都廿幾年噶啦， 你又想廿幾年成二啊， 廿幾年 成二啊，係你出三百五十年啦，都 差唔多。 咁你諗下，加加埋埋你哋啊，加埋阿修哥， 哇， 加埋 Joe Junior。 系啊， 好似应该大约岁数系三百几年，但系服务香港呢个歌影视圈咧， 二百几年，真系噶有贡献噶，我哋都有贡献噶， 即系已经即系自己嘅心都舒服啲， 冇错。 咁啊，尽力啦，咁啊，我代表一啲听紧嘅弱势社群嘅朋友，或者可以得到免费即系换券嘅朋友咧，多谢你两位， 客气啦，真系尽我少少少少。 不过今晚咧已经要俾啲 俾啲即系 warm up 先嘅， 系 要俾啲甜头先，都系免费啦。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已经廿几年免费。 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哋啊，真系 唔系啊，即系免费地咧系诶奉上。不如咁样啦，唱翻一只嘅可以嗰种温情诶、送暖嘅感觉嘅歌， 冇错， 即系叫做一点烛光。 冇错，我哋每个人咧只系得一点嘅啫，但系。集合埋咁多点嘅话咧，就成为一个好大嘅光亮噶啦， 一把火。 Yeah， 陈秋霞作嘅呢只歌 系， 关正杰原唱， 嗯， 郑国江老师填词，一点烛光， 还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去抗。还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 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 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对抗。 叫做一点烛光，大家都好喺好多即系温暖人心共鸣嘅场合咧，都会听到噶。尤其是啲电视啊，吓啲 show 啊咁样咧，呢、歌真系实在系难能可贵。 哇！郑老师啲词真系冇得顶， 即系真系唱起上嚟咧，个心好似好多，真系有啲光芒，好暖咁样发出嚟。咁我哋作为歌手咧，都好希望咧，即系藉住歌声，可以即系直接感染到大家。咁诶，除咗即系可以招呼到你头先讲嘅 嗰啲弱势社群 啦，佢、哋平时真系因为要人带啦，唔容易咧可以去睇 show 嘅。咁亦都多谢嗰啲机构啦，佢哋啲工作人员咧都会首先应承。 成德咧，即係佢自己其實付出都好大噶。 呢個真 係，即係唔係話啊你去啦咁樣俾張飛你又唔係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可以感染到，希望可以其他即係自己可以自己入場，自己一般嘅我哋聽開你哋嘅聽眾啦，咁啊可以一齊咧，好似將即係以前嘅大家一齊成長嘅回憶啊，一齊嗰啲感情咧，係集喺演唱會嗰度啦。阿、Johnny 啊，咁啊頭先咧，我開始嘅時候應承咗咧，就話你今日即係你最出名咧就太多，真係用個太字你都啱嘅，即係太多呢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同埋插曲，我啊咁熟你啲歌啊。播咁多啊，我都唔可以一輪嘴講曬。 全香港 最多， 佢係第一個 最多， 最多 最多啊！我諗係即係你鄭少秋都唔夠你多，應該而家計起上嚟。 計數目上 係啦，你麗的啊、無線啊，淨係呢兩度，你加埋咧， 分別亞視 係啦，而家亞視又有喎，係喎，即係兜翻轉頭亞視出現咧，佢又有咁啊！即係全部都唔係話喂我唱過就算，全部都係出名，係啦，好流行。其中一隻咧就最多人。在我节目度点唱啊，咁啊，阿 Vince 咧今日会用一啲好所谓 moody 嘅钢琴，同埋阿坚哥咧，嗰啲笛子引发出呢一段嘅故事。呢、這个故事由林振强编写，其实系真事，真感受。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凉。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暖声，他以足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足矣。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泪，直至来日再会时。春到世上满串欢唱，但夜里仍闻足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唱，当再经过雪路已找不到旧人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 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纵意。可惜天有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泪，直至来日再会时。 正类似太多郁结事，觅处方问句可有免疫事， 从琴键那有歌，从头让我摸索，放开不少的束缚，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用尺子一颗心，要 珍惜 快乐人， 若人 看开一点，放紧都有情报近， 两份 平常心 来证明， 时日让我飘过，过得轻松真不错。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去好。 这个歌叫做《本草人生》，你们应该都未听过。 都未，真的。 都是同一个时期呢，就除了跟关高英合唱了两只歌，也都跟张德兰唱了这只的全新的创作。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写着《本草人生》呢？因为张德兰呢，是张德兰医师，是他真的考了个中医牌的，是真的。 真的。 不过他没有出来 冇行醫， 冇行醫 咁解，浪費咗。 浪費咗，但係佢喺即係讀完呢、這、一個讀完醫啊，佢一定要 practice 嘛，即係要實習啊。係，咁就去咗內地嗰度咧，實習咗好耐真係睇咗好多好、多病人。 呢樣嘢我知嘅、 你知啊？ 係，因為嗰時啊，成日都做輝哥啲演唱會啦。 哦，係係，同佢傾偈啊，係啊，咁啊，葉振棠梗係啦，就因為嗰陣有好多輝煌演唱會，係咪？輝煌演唱會梗係要有你啦，冇你點得？你啲忘盡心中情啊，嗰啲。揾边个唱咁但系阿德兰咧就真系好叻，好叻女喎、啊，佢哋。喂，大佬读医咧唔系讲笑，喂， 尤其是中医啊。 喂，我叫你记十首歌词，你已经得头痕啦，系咪啊？佢系中医、啊，即系基本上系好多，要读好多年咯、啊，好多年啊，即系好好嘢，好叻，好叻。 有咩兴趣先得？ 系啊，所以嗰阵咧，我哋就搞咗一只叫《本草人生》同佢合唱。咁呢啲咧都系好好嘅印记咯。咁啊，即系因为为咗，即系唔系为咗纪念嗰阵，就咧即可以能够可以做到啲咩歌咧。流唔流行系另外一回事。总之咧就即系喺度传喺度咧。好靚聲嘅，仲系啊，即系佢同而家一样嘅。佢而家同我以前把声就好犀利，可能都系。因为医师咧又叻啲嘅，究竟点样保养自己把声咧？食啲咩中药咧？ 煲 啲咩药咧？ 煲呢条草啊，煲嗰块叶 有用噶，有用噶，中药 真系有用啊！不如我哋咧 做一招之后，都系全部都中药。 系啊，你都系咁样。咁啊，叫阿张德兰医师咧，就去即系呢个长白山又好，咩山都好啦，搵啲咧叫做靓声草，煲一剂俾我哋三个。 冇错， 唔系即系如果能够可以发现，我谂有嘅，即系靓声嘅药方应该有啊。应该有的吓，等佢大家一起研发啦吓。 净系长白山嗰条心已经得噶啦， 唔使咁贵嘅，唔使咁贵。不如咁样啦，如果你想食嘢咧，系基哥， 系 啊，肚饿未啊？ 都少少 啊， 整翻煲咯， 宵夜啦。整翻煲咧就咁啊，完全咧唔系中药嚟嘅，同中药无关，啱啱调转， 系 西药嚟嘅。又唔係藥嚟嘅，係食得嘅。咁但係普通西人咧都未必食到嘅。 係， 因為點解咧？喺美國嗰度咧，好多唔同嘅嘢，多數都食漢堡包嘅啫，老老實實。但係咧去咗南部咧，你唔好話，佢哋竟然發明一煲嗰啲咁嘅，我都唔知點形容。嗰煲嘢咧就差唔多叫做一品鍋啦。一品鍋即係一煲熟嗰啲啦。咁嗰個南部咧，佢就即係集合咗有法國啊，有好多西班牙、墨西哥啊。嗰啲咁樣嘅菜式咧，撈埋曬一齊，色香味俱全，紅紅綠綠，有啲辣椒啊，又剩嘅。嗰個美國南部咧有一種食物咧就叫做 jambalaya， 耶！ 原來呢只唔係只歌嚟咁簡單啊！你嚟啊 ！We thought you, we gotta go me a mile, we gotta go put a pillow down a pile.Am I of all the sweetest one, me or mile? I'm son of a gun, would I have big fun on the bike? Can you find my door? The feed for door, the fountain door, the place is buzzing. The kinfolk can't see even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go hog wild, we a mile.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一齊嚟食啊 ！A jumbo line, codfish pie, filet gumbo. First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Chanel. Big guitar, feel fruit jar, and the g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Hey! 美国南部嘅一齐开 party。 Now settle down, some foreign town, and get me a biro. I'm gonna catch all the fishes on the bayou. Hitch my mom by a vol, wash your needle. I'm a son of a gun, but I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Hey, the jumbo line, crushed fish pie, fi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on Mio. Pick guitar, feel for John and Abigail.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ohnny, Johnny. Little jambo, lala, clubfish pie, feeling the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ron Mio. Pick guitar, feel for John and Abigail.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真系 呢煲杰啊！ 呢煲杰啊！呢乡下菜嚟噶，即系差唔多等于我哋喺围头啦，食嗰啲叫做 盘菜 啦，真系好似噶，因为佢就捞捞乱嘅炒杂咁，但系佢好即系色香味咁样啦，咁啊集合咗好多欧洲菜啊咩菜咁样捞埋一。 唔系，佢哋有道好嘅，佢哋用嗰啲咩陶瓷嘅瓦， 系啊，啲墨西哥人嗰啲咯，系啦，即系佢即系近墨西哥嘅边境，所以有 咗 啲墨西哥嗰啲味道，亦都系西班牙味道，即系乜嘢都捞捞乱，国际一品锅。咁啊，而家食完啦，咁啊应该饱饱地啦，我哋又回复翻咧。 唔系，我听下肚饿 啦，因为睇佢唔出咯，即系叶振棠咧吓，好似好瘦咁样咧，佢成日咧唱完歌就喂，我哋去宵夜啦，好中意宵夜，佢食极都唔肥，你知有啲咩秘方？你好多秘方， 真系羡慕佢，我哋食些饮水都会肥嘅， 家族遗传，好肥人 嘅，真系噶，系啊，我未见过你肥嘅， 冇啊， 即系你由细个嗰阵。 我醫生人咧最重嗰時都145，最重啊！ 已經最重，哇！你咁高，你好高噶喎、哦！你成如果你 而家都冇啊，而家成日都係一二幾嘅啫。 你以前咧而家120多磅嘅啫。咁啊，真係瘦咗啲嘅，不過但係唔知點解咧， 整多幾煲嘅蛋啊！ 喂，你咁瘦，點樣擺多個肺落？個肺咁勁， 哦，佢全 咁大個肺嘅， 全部身體個精力擺曬 個肺嗰度啊！唱歌啲戲真係好勁噶嘛！咁啊，仲有咧，頭先嗰啲佢食俾佢食啱啦 ，jambalaya 咧，因為咧裏邊有好多嗰啲辣椒少少啦，跟住有啲酸菜啊咁樣。酸酸地嘅聲音， 又有魚 食， 啱曬呢個葉振棠啦，係咪？咁啊，而家嚟到咧，而家咧，今日咧，真係好似3个钟头，好似好長，但係咧對你兩個嚟講咧，好短， 好似唔夠咁啊！ 直情唔夠，等於你哋開演唱會，你要揾埋胡峯，仲要揾埋 Joe Junior， 哇 ！Joe Junior 嗰啲 Polenka 咩嗰啲，哇！一路咁唱落去嘅，佢又唔使停嘅，係好多嘅，好多嘅，多到啲 Polenka 啲 Diana 啊，哇！嗰啲即係邊有得擋啊？咁啊，即係同埋啲歌都短啊嘛，咁所以你可以聽好多個，好似咧我哋啲景點咧特別多咁樣。咁啊，今日咧就葉振棠加李隆基咧就唱曬全香港大部分嘅電視劇主題曲咁滯，有一隻咧就好成功嘅。你哋兩個咧以前都喺麗的，之後咧就喺 TVB 就相逢合作， 冇錯。 咁啊，葉振棠嗰只哇，你啊天堂又去完啦，地獄都去過啊，聽講 去埋啦， 去埋啦，飛越18层， 冇錯， 撳 lift 咁樣好似，喂，第幾層？任你撳1至18。全部都在上面的，因为你是人来的嘛。喂，李隆基， 我来了， 你来了，做魔鬼了。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暂常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坏，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卖，人生我没法贱卖，今天死结应难解，努力轻结尽情破坏，唉彼此也在挨，世界腐败，凡法那虽强大， 法你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努力未愿平卖，人生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 我努力去兴建， 我尽情破败， 彼此也在挨。世界腐败，泛泛那声平白，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 呢只歌咧真系都唔知点形容嘅，即系应该起码都用经典之中嘅经典主题曲嚟形容。佢又唔系嗰啲武侠剧， 调子又好， 系啦， 歌词个 歌 词好， 嗰个桥段先厉害， 厉害， 即系又仲要啱翻个剧噶嘛，即系你唔可以按我自己中意谂到个新意嚟咁咪写。但个剧就系讲飞越十八层，就系讲人 魔鬼、啊、 人同埋魔鬼啊、引诱啊，咁就讲人性啊啲咁。哇，真系郑国江老师佢写到吓你哋两个搭住膊头，一个魔鬼啊！而家新魔鬼就系李隆基噶啦，以后 唔系，其实 入咗你数噶啦。 最精警嗰对嗰句系咩咧？ 彼此也在嗌，人又嗌，鬼又嗌， 系啦，人即系人，佢即系成日话难为正邪见分，即系根本正同埋邪，诶，鬼定系人都唔知， 分 机都 分唔出， 系啦。 但嗰個 idea 咧，其實嚟自一首英文歌， 係 啊，係 啊，係啦，係啦， 我唔記得個英文歌歌名，但 嗰只歌叫做 Perhaps Love， 係啦，冇錯，而且我都有錄嘅呢首歌， 係啊。 咁 你同边个 改做广东话？我唔记得边个写嘅啦。 John Denver 同埋啊， 广东版我都有录。 Placido Domingo， Domingo 系咩？唔系 Buffalotti， 唔系 Buffalotti， 系 Domingo， 杜明高。啊，杜明高咧就系其实即系三大男高音之一啦。咁佢咧 ，Domingo 咧就系西班牙。Buffalotti 咧就系意大利，系啦。另外就。诶，好似 Carrera 系嗰个系中国嘅，讲笑。中国 咁啊，唔系真系嘅。其实嗰个佢又唔系嘅，佢但系叻在咧就系，虽然个意念咧，嗰阿 John Denver 就系同 Placido Domingo 都系咁样，即系一个艺术家曲，即系可能意念真系咁样咯。我觉得都系，但系咧就最劲就系阿井 Sir 啲歌词。 冇錯， 嗰個歌詞 真係好有力嘅。 我取於你，但係我就青出於藍。用完呢個即係唱嘅橋段之外咧，最重要嗰個歌詞咧， 係 真係人鬼，即係都唔知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係啊，真係啊，真係所以好嘢。不過咧，即係有時我有時不如做演唱會，有時同你哋同台啦。啱啱就係鄭國江老師嘅演唱會啦，係咪啊？咁啊，見到你哋兩個已經唱呢只歌，咁但係咧有啲歌咧，即係唔夠喉。雖然咧全晚嗰啲歌咧，我最中意聽嘅演唱會，好坦白講，好坦白講，我唔中意啲即係譬如我好耐等緊個歌手或者外國嗰啲嚟又好，本地好咧，我好想佢唱翻佢自己最即係最熟嗰啲歌。 哦，呢个当然，呢个当然， 呢个好多人都话，我咧成日都唱咧都闷噶啦，即系唱得太多啦，即系可能叶振棠唱《难为正邪定分界》咧，可能唱佢三千次，都未顶，都未顶，系咪啊？ 唔止啦，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唔知你哋两个点谂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嗰只歌唱得太多，因为调翻转，我系唱歌俾人哋听噶嘛， 最紧要咧。坐在下面那位看演唱会的人喜欢，自己就自然就更喜欢了。即不可能将歌唱到滑了牙，或者是累了。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其实应该调回转，你难得有一首这样的歌。 没错， 虽然说就是这样说， 有啲人咧講嘢好衰嘅，佢話：誒，堂哥，你成日唱來唱嗰個幾首，唱啲人哋嘅歌咧，咁嘅喎，啲人咁。 咁咁嗰啲唔係普通人咯。 唔係呢個世界上人有千萬張嘴係嘛？ 佢講嘢，但係其實個心咧好坦白講，你坐喺度咧，如果嗱我連續我免費請你，我唱二十隻，你一全部唔識嘅歌俾你聽，你估會點啊？ 佢咪起身去廁所咯？ 唔係佢三隻已經走咗可能，你知唔知啊？佢根本聽唔到二十隻嘅。其實係即係共鳴係好緊要，有時我哋 絕對 即係資深嘅歌手唱資深嘅經典歌，呢個咧最緊要有嗰種共鳴。咁所以咧，今日咧雖然你哋兩位話，哎呀，我都喺呢個節目度都唱過我啲好多啲代表作，譬如阿 Johnny 嘅嗱。我作为我一突然间我唔系主持，我变咗听众。Johnny 哥哥 ，Johnny 哥哥， 我都系可唔可以唱《望尽心中情》啊？ 哎呀，我都好想听嘅。 系啊，即系一定系嘅。你 系啊， 你有乜你未听过咩？你又 想 咩？唔系咩？你仲想听咩？听咗我成千次，你真系唔到你唔服。如果你唔唱呢只歌咧，你点落到台咧？系咪先？ 咁又真嘅， 系咪？真系你唔，佢其实个心啊，系讲真心，我唔系讲话咧，净系多口啊咁样。佢又梗系想你又唱晒啲经典，又唱晒人哋啲歌，咁啊唱到咧即系拉闸啊，放狗啊，咁啊最好啦。encore 又 encore 咁样，系咪？但系唔可以，但系咧呢啲歌一定要唱。但系今晚咧，阿边时佢哋都冇收到话你要唱，清清地。唔同風格，等我哋差啲忘記咗嘅情懷，喺今晚 攞翻嚟， 好有味道嗰啲。 将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顺意吹穿心之雨，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上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 所有的观众想跟着你一起唱，虽然我们是即兴邀请叶振棠唱到这首歌的一半，但是真的实在太深情，希望在演唱会你可不可能用这些乌去演绎这一首《望尽心中情》。阿基哥，如果有个譬如你去到老人院或者啲長者嘅節假義唱，咁其實你冇準備喎，冇音樂喎，又冇樂隊， 係 唱稻草人啦、啊，我中意你揸住一支棍。 啊，我有計嘅。 點咧？咁點算？ 你哋個個有一對手噶嘛？ 係啊，咁點啊？ 幫手 點幫？ 嗱，好簡單，嗱，聽住啦喎， 一齊拍。 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呢，来护守这稻田，群战也敢兴奋。 嘿， 捉我腰，叉我腰，都赶去飞了，来换万寸。 欢笑。 好嘢，皆大欢喜， 冇错，换到全村都欢笑。 OK， 一阵间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继续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七月一号出版的《紫荆》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这一年是香港由治及兴新局面的全面开启之年，特区政府将继续本着为香港谋发展、为市民谋福祉的理念，从长远考虑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做实事，务求和大家一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更美好的香港。文章题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李家超表示，这一年特区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他又說，在香港新階段新局面上有三個堅持，包括堅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更好地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讓大家分享成果，以及堅持加大力度說好香港故事，在國際舞台發揮所長。海關偵破一宗利用遠洋船走私的案件，科值大約15亿元，是海關有紀錄以來最大宗走私案件，拘捕一個45岁男子，扣查15个貨櫃。海關今個月13号在葵青貨櫃碼頭發現有遠洋船經新加坡走私貨物往內地，檢獲大批懷疑走私貨物，包括電子產品、貴價食材、餐酒、唱片和受管制的瀕危物種，估計市值共約15亿元。中方首次回應俄羅斯瓦格納集團事件，外交部發言人說，這個是俄羅斯的內政，作為友好鄰邦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中方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實現發展繁榮。另外，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京會見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和魯登科舉行磋商。馬朝旭說，在複雜嚴峻國際形勢下，要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及時溝通，確保兩國關係行穩致遠，維護好雙方共同利益。魯登科就表示，俄方願同中方繼續共同努力，推動兩國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雙方亦都就烏克蘭危機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時認為，瓦格納事件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權威構成直接挑戰，並引發深刻問題，顯示他的權威出現真正裂痕。布林肯又認為，事件造成的動盪可能還未結束，相信會持續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游乐园发生过山车意外，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过山车在运行期间，其中一节车厢突然出轨并被卡住，车厢内部分游客从几米高的位置跌落地面。当局说九个伤者中三人情况严重，警方事后疏散游乐园所有游客和调查事故原因。发生意外的游乐园有140年历史，发言人形容意外是悲剧并感到震惊，又表示游乐园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瑞典文化部长表示对意外的发生感到难以理解，并向受影响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和新合资格的人士，可以在6月5日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不转储值支付工具，不用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看看啦。 啊，白夜婆啊，政府7月16号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四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在什么地方传来阵阵凄凉的琴声，如泣如诉，多么动人，吉他也弹个不停，好像一个失恋人想要找回那个心。是早已一样的命运，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夜色深沉，人儿已寂静，孤零零地等着黎明，吉他也弹个不停， 都是一个失恋的，请你不要再伤心，我和你啊都是早已一样的命运， 请你不要再叹息，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孤零零地等着黎明，给他也叹。 今晚的吉他梗系要弹不停，因为我哋有叶振棠同埋李隆基喺度，所以佢哋嘅超级经典 陆续会呈现在你眼前。首先来雍正皇帝。大内群英， 阵阵热风纷纷吹，莫莫纷争千衣女，千衣女，世间变幻说轻碎。步步自感日惊心，道道刀光剑步履，剑步履，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月睡，抱月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永许。 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的大内群英。当年黎的面试的另外一个精彩剧集主题曲巨星李隆基。 飘过白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咫尺遍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了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独有愁，没有欢畅，留下你，留下我，埋尽了无限的悲伤。一旦冲破障碍，远离风雨滞，不管艰难，誓要坚决立志，莫回头，冲破万重黑暗，远离风雨，脱离污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巨星之后，当然有另外一个黎的电视剧的插曲。电视剧叫做《浴血太平山》，插曲当然亦都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叶振棠，找不着藉口。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中难受，求你坦白，凡事 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眼泪承受。来吧，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欢则不平，人事有兄弟，定有好作为，年轻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阿郑老师话噶，个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当然路亦有欢泽不平。只要你意志坚定，万事可成。 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 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 多谢李隆基同埋郑国江老师嘅人生鼓励。当然啦，人生路途上边有起有跌，但系头先嘅歌词真系令到我哋豁然开朗了很多。其实人生如戏剧，戏剧如人生。 愿望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一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觉，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觉，美丽回忆失去便难寻获。你今天当主角，何妨忘掉最终的承诺。 经典嘅假音，经典嘅歌曲，经典嘅剧集，叫做《浮生六劫》主题曲，戏剧人生之后，我哋一齐向住前路迈进， 冇错， 预祝 步步高升啊！ 相生相识，你哋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 非常成功， 感谢感谢。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星光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步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 崎岖山径。 多谢两位，多谢叶振棠，多谢李隆基， 多谢阿 多谢， 多谢阿坚哥，多谢 Vinci， 冇错，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 多谢每一位观众、听众同埋观众。 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 是你哋嘅演唱会唔会全场一齐唱，连拎起个手机，啊，嗰种感觉系唔知点形容嗰样， 浪漫之中嘅激情， 同埋咧喺台上边、作为歌手睇落去，哇，真系感动到不得了。上一次我哋大家一齐喺台上边，就见到满天星都系电话嘅光。多谢两位，多谢大家， 多谢阿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梦醒身边，好。 找着你。